叫呱呱，二弟宝宝吱吱又喳喳，天天无忧无虑无牵挂，高高兴兴在玩耍。二弟妈妈叫呀叫呱呱，二弟宝宝吱吱又喳喳，二弟朋友有气也有呀，二弟主人笑哈哈。 陌生的人来了，二弟妈妈叫呀叫呱呱，说他的头戴马，其实脑筋并不差。 朋友有气也有呀，二弟主人笑哈哈。